系啦，咁啊 review 啊冇机会 review 噶啦，系一下星期开始多戏，咁不如我都草草 review 下先啦，系啦，咁啊讲下嗰套《云头西门》啊，嗰套即系台湾公视嘅另一个作品啦，即系继呢个 Netflix 都有噶呢一套， 系啊，即系继呢个通灵少女之后啦，咁啊再次玩呢、這个灵异啦，但系其实系通过。鬼呢樣嘢佢係講人嘅，即係佢唔係嗰啲 sales 師傅嗰啲香港嗰啲嚟嘅 ，OK？ 即係佢善到幽魂咁講鬼咩？其實鬼角色嚟嘅啫，佢講人性嘅。好啦，咁之前我哋已經介紹過啦，咁亦都有朋友話啊幾好啊，介紹睇完覺得幾好睇，咁多謝先。咁我哋點都 review 翻少少啦，因為我就中間我都有啲集數 miss 咗，咁我就睇過個 ending 之後咧，就最尾係點嘅咧？咁嗰幾單案啊。咁佢分別有幾單嘢嘅，主要啲嗰啲嚇，咁有個係女啦嚇，咁啊遇到一個古惑仔死喺佢面前，跟住佢就好似俾佢男鬼上咗身咁嗰個啦嚇，咁啊跟住亦都喺個男主角個心理醫生個辦公室塊鏡咧，成日出現一個靚妹鬼，即係一個女學生咁嘅鬼嘅嚇，佢自稱係嚟自未來嘅嚇，咁亦都有失憶嘅，佢唔記得自己啲嘅事嘅嚇嘅一個女。女鬼啊，但系佢永远喺块镜入边，系佢唔恐怖嘅，好得意嘅，系真系好睇死嘅嗰、那个吓，咁啊，当然佢都中间有一只B B 鬼嘅，即系只细路鬼，咁但系我唔知嗰个做咩，我睇冇睇到中间有啲杂碎，咁啊嗰只睇唔到嘅，就系整喐啲嘢，整冧晒啲嘢咁咯，一隐形嘅你当啊，咁但嗰个我就唔知道后屘点样嘅 ，OK。咁另外咧就有個咧，佢個女助手啊，即係男主角個心理生個女助手咧，咁就有個婆婆定係嫲嫲嚟一個嚇，即係總之你當婆婆先啦嚇。咁佢就成日咧喺個，即係其實佢係人嚟嘅，咁但係佢每次生命出現危險就搶救嗰陣，佢哋會靈魂出竅咧，又會嚟咗呢度揾個男主角嘅，係啊。咁佢個心結咧就係佢成日想知翻咧佢後生嗰陣啊，即係佢好心儀嘅一個軍人嚟嘅，嗰佢成日叫佢咩少教啊。到底佢有冇鍾意過佢呢？咁呢樣嘢，咁其實佢成日就係圍繞住主要嘅呢幾隻鬼嘅故事去即係講嘅，咁去到最後呢，就我冇估錯啊，有幾樣嘢我都估中嘅 ，OK， 就嗰隻學生妹鬼咧，係佢個女嚟嘅， 係呢個我早已經估到， 呢個一早就估嘅，因為如果唔係有咩關係，佢要嚟揾佢咧，未來咁除咗佢女都冇咩其他可能性啦，呢個估中嘅。咁第二就係、是、我估佢係鬼眼，即係話咧佢最尾一定要 twist 橋嘅。 哦， 係咁佢咁你 twist 橋啫，我冇話點 twist 法，咁唔通佢都係死咗，佢都係鬼，咁佢又唔係，咁我就覺得佢呢個 twist 橋就 twist 得唔係咁靚，咁佢又點嘅咧？即係我講埋啦，係咪先？大家都睇唔睇啊？唔怕穿啦嚇，咁最尾佢係話佢其實係先係病人嚟嘅。原來佢個所謂女助手咧，因為佢女朋友揾翻嚟嘅心理醫生，佢就扮成係咁樣，就嗰個醫務所咧，其實根本係假嘅，即係佢真係開一間嘢，但係咧原來所有嚟睇嘅病人咧，都係演員嚟嘅啫，係佢女朋友揾翻嚟即係做戲，即係原來佢就係要通過呢、這個咁嘅，唔知點解要做啲咁嘅嘢咧，嚟去治療佢啊，治療呢個男主角啊，咁但係呢個男主角佢又唔係。唔係心理醫生，佢係嘅，但係已經俾人吊銷咗牌照，因為佢話原來第一集佢講佢喺美國就有個病，有個女病人咧，就佢原來係第一個女病人嚟嘅，就話自殺死咗，就影響到佢咧，就有個好大嘅心理創傷，因為佢自己又係出身唔算好好嘅，即係又係唔知係孤兒定咩嗰啲咁嘅衰嘢嘅，咁佢就總之佢自己都出現咗啲心理問題咧，咁就佢就唔忘記咗自己一段嘅記憶嗰只啊，佢唔係黐咗線啊，咁所以佢呢度咧就要嚟。治療佢，所以佢俾個理由就係為咗治療佢而整一間咁嘅診所出嚟嘅，其實係假嘅間診所，冇營業嘅，冇對外營業嘅其實，咁佢就係咁樣解釋，係啦。咁我覺得呢個 twist 橋就有啲無謂嘅，我覺得唔 twist 好嘅 twist 啦，呢個就係啦， 假整台戲出嚟咁好似。 係啦，同埋你其實呢、這個其實其他嘢都冇變啦，又唔係話佢其實根本就唔係心理醫生，其實佢係傻嘅，又唔係佢又係。個男主角其實係嘅，即係佢之前講嘅所有嘢都係真嘅，嗰個係佢女朋友，咁請係咁即係呢一 part 冇 twist 過啦。你唯一即係同我講佢個女助手其實唔係女助手啫嘛， 係佢醫生啫， 咁啫嘛，咁又唔掃我啫嚇。咁你可以同我講孟波，原來阿慧香唔係佢女助手，係佢心理醫生都得㗎嚇。 咁但係其實孟波好好打，真係打人嗰啲係真㗎喎，咁咁有咩唔同呢？咁你同學即係話慧香原來唔係跟住佢條靚妹嚟嘅，咁啫。咁你即係其實個 twist 都唔係喺個主角度啊，係喺嗰個靚妹度啫嘛。即係其實個真正嘅身份 twist 係佢個女助手啊，唔係佢啊。係 啊，冇 佢個真正身份都冇 twist 過，佢係心理醫生嚟㗎，不過佢失憶啫嘛。失憶嘅心理醫生都係心理醫生㗎，佢記得自己嘅背景係正確嘅喎，唔係幻想出嚟喎。咁冇咩 twist 咧，係純粹佢個女助手 twist 咗咯。我覺得係，咁我就覺得無謂嘅。呢度其實你唔加好就加啦，我就覺得我自己覺得係咁啦。好啦，咁我解釋翻佢咧，咁嗰幾隻嘢係咩嚟嘅？咁嗰幾隻嘢，咁佢自己都問嘅嚇。咁嗰幾隻鬼一定係你哋安排嚟幫我治療嘅，其實係演員啦。佢話唔係喎。嗰幾隻嘢真係鬼嚟喎！哇！呢下仲拗頭啊 ！OK 啊，咁個首先就個靚妹，即係嗰個女學生，咁就真係發現係個女。咁因為咧，其實佢互相啲故事有啲關係嘅。咁就因為嗰個婆婆啊，即係呢個女助手咧，叫翻做女助手先，那個婆婆咧就送咗佢嗰個少教送咗佢對戒指俾阿男主角，因為佢覺得佢幫佢啊，即係每次佢有事咧，佢都同佢即係喺度同佢傾啊，同佢成咁啦嚇。咁當然佢會還原成為佢後生係一個靚女嚟嘅喎，呢個阿婆係啊跳舞嘅喎嚇。咁佢佢就送咗個戒指俾佢，我唔可以要，佢話你攞呢個戒指去向佢個女朋友求婚，追翻佢翻嚟。因為佢時展開始咧，個女朋友想離開佢啦。咁同埋個女朋友咧，其實同佢有咗，佢想落咗個 B B。咁佢後屘就知道呢，因為憑住呢個戒指呢，就嗰隻女學生啊，隻鬼啊，就認得出呢，呢個戒指係佢爸爸送俾佢嘛。佢話見到你就係佢老豆，佢又好憎佢老豆嘅，因為佢記憶裏面呢，佢老豆係精神病人嚟，黐線嘅，成日話自己係咩心理學權威呀咩咁有問題嘅，咁令到佢有個唔好嘅童年，所以先導致到佢而家咁慘嘅，即係佢自己好似又離婚媽媽又成咁㗎，即係個學生妹唔係都乖嗰啲學生妹嚟嘅。即係佢只有問題嘅，咁但係佢就知道咗呢隻學生妹原來就係個女，即係有啲咁嘅相應關係，咁但係咁佢後屘當然要制止佢個女朋友落 B B 啦，係啊，呢個就係嗰個女仔嚟㗎嘛，其實第時咁佢就因為咁樣咧，咁亦都因為佢幫佢呢個婆婆啦，因為呢個婆婆後屘就真係死啦，要咁死嗰刻佢就解開咗佢嘅心結，就話佢。原来呢、這个即系佢送咗呢个戒指俾佢啊嘛，佢喺个戒指度揾到线索啊。而喺戒指里边咧，佢哋以为有条花痕啊，其实唔系，其实摩斯密码刻落去嘅。咁啊话原来嗰个少教咪一早答咗你咯，即系佢写一句唔知咩 I love you 咁咧，即系用摩斯密码嘅。佢话佢系军人嘅，用军人嘅语言就用摩斯密码咁咧。咁我呢个觉得你任你讲啦吓。咁、那个女边度识睇多余啊，大佬，你不如揾非洲嘅吓、那个唔知乜族嗰个文写落一笨吓，冇人识解系嘛。咁總之佢就話原來一早答咗你啦，你唔使等佢啦咁樣嚇，即係佢話原來佢真係愛佢嘅，不過佢翻唔到嚟啦咁樣啫咁。跟住佢話點解佢唔肯死咧？呢、這個婆婆次次做手都問，即係次次都可以，即係又唔死好辛苦嘅講佢講佢。咁原來佢就有愧於佢個老公，佢就話其實佢由頭到尾都冇真係將個心交俾呢個老公嘅。咁但係嗰個老公即係佢。最尾只鬼都翻嚟接翻佢啦，佢話點會咧？你一早就交咁佢啦，咁總之佢後屘就兩個就消失咗，咁佢咪終於死得咯嚇？嗰、那個婆，即係嗰個婆係死咗先係，即係佢先係好嘅。佢呢度故仔入邊係，即係佢肯走啊，終於嚇，唔使喺嗰度捱啊嚇嚇。咁至於嗰、那個咁啊，當然啦，嗰度就憑住嗰個戒指就求得翻個女朋友翻嚟啦。咁佢亦都跟住先怪喎。咁跟住嗰個學生妹鬼就消失咗㗎，已經嚇。咁點咧？跟住佢無端塊鏡，佢又見到一個阿婆啊，唔係嗰個阿婆啊，唔係頭先嗰個助手嗰個婆婆啊，係另一個婆三唔識七咁樣突然間個婆出現嘅一個婆鬼嚇。咁呢個婆鬼又其實唔喺塊鏡度出現過，佢喺塊鏡有個倒影，即係佢其實佢係喺佢呢個空間度嘅。咁但係佢好特別就係佢喺塊鏡，佢擰轉頭同塊鏡嘅呢一邊講嘢啊。但係我哋見到塊鏡個倒影個阿婆嘅。O.K. 即係個婆依然喺塊鏡裏面見到嘅，其實鬼都可以塊鏡見到，咪唔好理佢啦嚇。其實佢就即係話俾佢聽咧，嗰、那個阿婆係就係佢個女第時嚟嘅。咁佢仲話多謝佢喎，佢仲叫佢爸爸咁，多謝佢，即係俾咗呢個人生佢好美滿咁。咁咦咁奇怪嘅？咁如果佢改變咗歷史，佢又冇黐線，又 又个女又冇死又冇搞到咁，点解呢个女系会有佢濑咗嘢嗰个记忆嘅咧？ 佢点解会识翻嚟？未改历史之前嘅记忆 系咯，佢点解识翻嚟多谢佢咧？咁奇怪，啊、我唔知啦吓，咁、啊、你当做戏啊吓，冇啦，完啦，都临完场嘅嘢啦吓，咁啊算啦吓、啊，我觉得呢下真系有啲奇怪嘅吓、啊，如果改变咗历史，咁呢个女都唔会知道佢系咯改变过啦，系咯吓，喂唔好理佢啦，系你当佢。即係佢當我想引證就係佢而家咁樣做完，其實係改變咗個悲慘嘅歷史啊。同埋點解呢？就是、因為佢幫咗啲間接呢幾隻鬼啊，而呢幾隻鬼間接又幫咗佢啊嘛。其實佢第一集有講過呢樣嘢㗎，係就呢個亦都係通靈少女裏面其中一個講嘅嘢嚟㗎嘛。即係其實你要幫人啊嘛，幫呢啲鬼啊嘛。咁其實佢話佢哋會幫翻你嘅之後咁就幫翻你，意思梗唔係佢用啲咩法力咁啦，即係你幫人，原來嗰樣嘢係有個業報嘅，你做好事會有好報嘅，咁你當係嗰隻嘅啫嚇嚇嚇。OK， 咁另外啦，最解唔到個謎就係嗰個鬼上身啊，即係嗰個女無端俾只古惑仔鬼上身，咁佢後屘查到咧，其實佢嗰個係假嘅，根本就冇鬼，你冇諗過㗎，因為其實最似係鬼係呢、這個啊，但係其實原來係冇嘅。因為點解呢？因為之前佢冇理由佢會知道嗰個人咁多嘅嘢，又識翻佢喺屋企噶嘛，咁一定係鬼上身先做得到。原來唔係嘅，原來呢個女咧根本同嗰個古惑仔係識，仲要係情侶嚟嘅，佢真係唔講出嚟嘅啫。咁同埋咧，其實佢間接害死佢嘅，因為原來咧呢、這個女本來啊就係呢個古惑仔個哥嘅即係女嚟嘅，即條女嚟嘅。咁佢哥老好多嘅，即係啲黑社會大佬嚟嘅。咁之後呢個古惑仔都唔係小人運嘅，即係雖然佢就唔係啲咩位置，但係佢係一個大佬個細佬就咁啦，你當。但係位置就冇乜位置嘅啫，但係有隻哥就好撈佬掂嘅。咁就原來同呢個阿嫂叫咗阿嫂先啦，佢又唔係佢冇結婚嘅，即係佢阿哥個條女就有路啊。咁結果就咁呢條女就覺得咧，即係佢講翻出嚟就話咧，原來。即係佢係嗰啲係嗰個細佬，佢梗係點佢都唔通懟冧佢咩？係咪先？咁佢梗原諒佢，但係佢就死硬嘅，佢覺得，因為佢一定係死緊嘅嚇，咁所以佢就怂恿呢個細佬咧，就唔知攞咗佢筆錢就走佬啊一齊，咁結果就係咁咧，結果就其實就唔係人殺嘅，佢係俾佢哋追嗰陣咧，自己跳落去個垃圾槽咧，俾啲木插死嘅，係啊。都唔關人事嘅，其實係佢走嗰陣賴嘢嘅啫。其實原來後屘個哥話：我邊度想殺你哋啊？我都叫翻你翻嚟啫。嚇，佢話早原諒咗你哋啦。咁佢咪就係因為咁，所以佢就好內疚啊。同埋佢唔可以接受到咧呢個古惑仔即係離開咗，咁所以佢就心理上就好似佢有隻鬼喺佢身上邊咁繼續生存落去咁咯，即係佢係咁解釋嘅。 其實 你一個人格嚟嘅，係佢自己嚟嘅。咁同埋咧，佢話點解佢會知係咁嘅咧？咁佢就話原來佢揾過佢嗰個哥同佢講，喂，原來呢個古惑仔細佬其實係好温柔嘅人嚟嘅，唔係嗰啲噼啪啦咩打你啊，信唔信？佢其實條友立自治嘅，佢今個性格成係相反嘅。嚇，佢而家鬼嗰個男鬼呈現，佢話其實就係因為佢個心裏邊咧。即係佢要懲罰自己啊！所以嗰只鬼一出現親咧，一定喺度搞破壞啊，碌曬啲卡啊，即係搞到佢好唔掂。其實係佢自己懲罰咗佢自己，所以佢呢個鬼嘅角色設定咧，同佢個真人其實唔同嘅。係咁，我就一路咁解釋翻俾佢聽。咁，但係佢一路都發脾氣喎，即係突然間又好似突然間鬼上身，其實係佢自己雙重人格變咗。咁佢又咁講嚇。咁當然最後都冇得解決㗎啦，因為死人都死，嗰日都冇真係變咗鬼返嚟，即係冇咗㗎，嗰個人已經死咗。咁佢就自己返去再探下嗰個，即係呢個古惑仔個媽。咁但喺嗰度就遇返即係嗰阿哥個黑社會大佬。咁佢就叫佢你唔好再返嚟啦，我即係佢話佢以為佢要死緊嘅，佢一定會殺出去，我一早已經原諒咗你啦，你哋自己走啫嘛。咁話你離開啦，你過返你啲生活啦。咁跟住佢突然間就用翻個細佬把聲同佢講多謝阿哥，咁但佢已經變翻係好即係一個好 nice 嘅人咁嘅，即係咁樣嘅態度咯。咁啊唔知啦，咁你就當佢好似多咗個人格係嗰個人咁咯，係咯。即係佢，但係佢唔係鬼嚟嘅，講咗啦呢度嚇。其實佢自己變成咗嗰個有多咗個咁嘅係咯，分裂咗個性格上。好嘅，咁嗱，咁你睇啊呢套嘢，咁我覺得幾特別嚇。同埋 即係佢事實上唔係導人迷信，佢鬼你當呢度佢真係角色嚟嘅啫。佢通過每一個人去解決咗佢哋一啲嘅心結啊，咁嘅故事嚟，咁從而解決到呢個男主角自己嘅心結咁嘅故仔咯。咁你覺得呢啲係咪好過阿兒戲王嗰啲幾皮啊？最少唔止幾皮啦，係嘛？ 唔止啊！如果聽你咁講就 係嘛？ 起碼有啲意義啊，個故事都。 系啊，咁有啲朋友睇完都话啊，都几好睇呢套剧，系啊，咁如果未睇嘅朋友睇下啦，系咯、啊，咁虽然呢套剧啲女又唔算好煞醒，系咪？尤其是嗰、那个头先我话鬼上身嗰、那个，直情系都唔可以讲靓个样，系啊，唔得添啊，但系哇，啲演技好好噶咯，你试下演啦、啊，一时女人，一时麻甩佬啊，系咯、啊，乜你会说服唔到你噶，你一般人演嘅，佢又好做到的。 系， 即系佢突然间变成好似男人咁讲嘢嗰阵，你又觉得哇，佢真系好似鬼上身咁，即系佢系有说服力嘅，因为好似话呢个系金马奖影后嚟噶嘛，其实 系啊， 系咯，系啊，所以唔简单噶。虽然你就当我哋唔识嗰啲演员啦，但系其实人哋台湾有一定嘅出处咁。你话个男主角其实都系啲歌星嚟噶，系嘛？ 系啊， 系咯，咁我哋又唔系话好熟悉啦，咁但系即系但系你唔好理先啦 ，OK， 即系唔系一定要识啲人先睇噶嘛，即系套剧做得唔差嘅。咁喺靈異呢件事上面，人哋又唔係行道人迷信，佢係即係佢攞呢個題材啫。但係其實係你咪當好似啲日本嗰啲都係啦，佢唔係話講鬼係其實想道你迷信，佢即係其實通過鬼呢啲角色去想講人嘅故事嘅，其實係 都係講人啲關係。 講人其實係講人嘅，你睇《倩女幽魂》唔係鬼故嚟嘅，即係其實佢唔係想道你迷信嘅，佢係。叶小姐个角色嚟嘅啫嘛，佢角色系只鬼嚟啫嘛，你咪真系觉得佢系鬼咩？你睇嗰阵，佢吓你咁样冇啊，佢唔恐怖嘅，呢度啲鬼都唔恐怖噶，佢系人咁咯。佢话佢开头第一集都讲啦，人需要心理医生，个鬼未死咪又系人，佢都需要心理医生噶，咁你帮下佢啦咁。因为佢呢度咧就翻过去通灵少女嗰个庙噶，即系佢中间有。 咁 佢嗰个庙祝咧系，其实佢唔知咪人嚟嘅。佢後尾最尾嗰集佢就話其實你係咪神仙嚟嘅呢，咁佢冇答佢就走咗。係啊，即係其實佢暗示其實嗰係好似祭公咁嘅嘢嚟㗎。即係唔係人嚟㗎其實嗰、那個。因為佢知道好多唔應該會知道嘅嘢㗎。係啊，即係佢走出嚟開解嗰陣佢知道曬啲嘢㗎，唔知點解會。咁所以佢覺得嗰個唔係人嚟㗎囉。即係既然佢都見開鬼喎，你真係覺得嗰係人呢，咁我咪覺得嗰條友其實係每一次佢有解決唔到嘢，佢就會出現同佢講嘢。雖然嗰條友冇厘頭嘅，又變曬金毛咁，你覺得係個即係好明顯一個現代人咁，但係咁你好難講嘅喎。咁如果你真係有濟公咁，你以為濟公一定著到濟公咁嘅咩？即係你諗下，係咯，係咯， 好似咩咁啊？ 即係如果你 美劇嗰啲咁啊， 唔係與神同行咁啫嘛。如果你真係有死神咁，你覺得死神仲係牛頭馬面咁勾嘅咩？ 美劇嗰啲咩？ 咁佢咪著曬黑色西裝咁咪 係啊？ 係啊？點解一定係咁咧？嚇咁佢咪就係咁咯？你當咁細工我唔變得發嘅咩？我唔可以金毛咁樣，我上面興嘅大佬啊，係咯？我上面啲 friend 鬼佬嚟咯，耶穌啊嗰啲係嘛？我都變下金毛唔得㗎咁啊！點解一定我要係我仲著古裝咁搞錯喂？咁不如佢唔係話佢係濟公咧，即係我比喻啫。所以佢問佢啊，你係咪菩薩嚟嘅咧？咁佢冇答，佢喺度笑咁啊，行咗去。咁其實好特別嘅處理嚟嘅，即係我覺得呢一套戲咧，係咯。不過你唔需要認真講係咪真係神仙啦，即係其實角色嚟嘅啫。咁佢就負責開導佢嘅一個人。咁嗰條因為無厘頭，你唔好以為佢講嘢好正經喎，即係廢友咁，我哋覺得係係啊。嗱，系咪濟公咧？嗱，你睇，你唔會覺，你唔會覺得佢係啲咩？你要尊重嘅人嚟嘅，嚇，濟公乞衣嚟噶嘛？ 嗯， 其實係咪？你唔會尊重個乞衣啊？癲嘅，你覺得佢傻嘅嚇，出嚿腦嚟俾你當仙丹係嘛？嚇，咁你咪當係呢啲角色，咁我就覺得佢真係處理得好特別嘅咯，呢套嘢係啊，咁啊的確亦都包含咗少許即係台灣可能啲獨特啲嘅文化啦，當然呢套冇宮廟文化嗰樣嘢嘅，唔係好似通靈少女咁睇呢樣嘢咁重咁，但係即係佢哋睇呢啲故事嘅時候係佢哋點樣睇同埋點樣處理，咁同我哋香港慣常係好大嘅分別咯，係咯。咁會唔會從中大家可以又學到啲嘢咧？即係日本又唔同嘅，係咯，嗯。 咁係咯，咁呢套啊 ，OK review 當簡單 review 啦，係咯，都講埋個尾俾大家聽啦。咁集數好少嘅，好似都係十集嘅一集，我唔記得咗 total 幾多，唔係好多集嘅啫，係咯。咁但係好睇嘅，好睇嘅，好有人情嘅，中間講啲嘢係啊，好有佢哋嘅一啲，即係人哋同埋人哋玩本土特色咧。唔係玩香港咁樣，即係揾啲魚蛋啊咁嘅，唔係揾啲屋村咁嘅，即係人哋自然流露出嚟嘅，係啊，即係佢雲囚西門，當然佢發生嘅喺西門町啦。其實你就咁就感覺到嘅，你唔需要特別講嘅，係啊，即係佢冇專登去刻意整啲咩好台灣風嘅嘢嘅，係當然佢行過咁會食一啲即係嘢咁有嘅，咁但係人哋係正常嘅啫嘛，冇話刻意嘅。你等於啲日本卡通咧，其實佢都冇刻意去強調嗰啲食物㗎。其實佢行過咁，佢咪食啲日本嘢咯。咁只不過你啲人自己睇完覺得，哎呀，我都想試下嗰只麵包啊，想試下嗰只糖咁。咁你係咁啫，但係你估入邊佢自然出現嘅啫嘛。 係唔使特登去 專登 㗎，飲茶由頭飲到尾嘅。 係啊，唔係㗎，係或者你見佢哋成日著啲浴衣咁。咁因為佢個故事差唔多總有一集先有講日本卡通。是講我哋睇嗰啲煙花㗎嘛。係 去祭典。 咁佢有呢個劇情㗎嘛，其實你唔係專登㗎。即係呢樣嘢唔好專登擺落去呢，將擺落去就其實係好怪㗎。係呀。咁其實使乜專登啫，你故事喺香港發生就自然有香港嘅嘢出現㗎，其實係咁簡單㗎嘛。唔使刻意專登講屋村，我專登爬龍舟嘅其實唔使嘅，係啊。 咁過新年咪過新年咯，嗰條街就自然有冇冇事 啦，係咪啊？係啊。咁我有人過境，咁啱有景係影到屋村，咪屋村咯。我唔係刻意擠落去嘅，係咪先？咁我個景係銅鑼灣，我自然會影到嗰條啊嗰條街，咁見到有 Sogo 啦，我唔係專登 去 搭電車啊，我唔係專登㗎，佢冇搭電車啊，佢喺度行過馬路啫嘛，咁咪影到咯，咁佢又唔係刻意嘅，佢一個故事講咁啱佢喺嗰度 office 嗰度啫嘛，咁你變咗呢啲就會好啲咯，係你自然就係有㗎啦，你故事喺香港的話係嘛，你自然會影到啲舊樓啦，係嘛，香港係有新有舊㗎嘛啲嘢係咯。咁啊，唔使好刻意嘅，系咯，次次專登要翻去嗰個咩話？咩樓啊？嗰個怪獸樓啊？ 哦，海山啊！ 即係嗰啲嗰嚇 海山 係咯，唔使嘅，你周圍都有啦，呢啲咁嘅舊樓係咪啊？講真係咯，唐樓嘢都唔少啦。OK， 好咁啊，大家吸收一下，即係咩叫本土啊？咩叫做即係咁人哋唔係專登嘅咯？係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再一次介紹俾大家，雲囚西門。 是啦，咁啊，依家呢个福尔摩斯拉就啱啱做完咗啦。 嗯。 咁啊。 系啦，因为我冇睇结局啊，点啊？ 系啦。咁个 佢老公系咪真系开膛手啊？唔系啦，系嘛？ 哦，唔系啊，系啦，佢老公系完全唔关事嘅，基本上。 系咯，系咯，嗯。 系啦。 嗯。点啊？ 咁但系咧，其实所谓开膛手，即系或者做过呢样嘢嘅人咧，其实差唔多其他人好多个都系嘅。即係你， 我都開堂手唔係一個人，係集體嘅， 係啦， 咁奇怪， 係啦，即係 點講咧？ 其實個個都係想扮開堂手去做啲嘢嘅，即係好，即係例如唔小心懟冧咗個人之類咁啦嚇，咁然之後就扮開堂手咁樣，咁就諗住蒙混過去咁之類咁啦嚇。 哦，係啊，佢係咁樣解釋， 係啦， 即係開堂手係因為佢好出名。咁就好多人殺咗人就扮開頭手就想放棄同一件事， 係啦， 都扮到去香港啊，由英國。 唔係，其實因為咁嘅，第一嗰個人咧，咁依家嚇我哋穿埋啦嚇，咁因為都做咗啦嘛。 咩穿埋啊？做完我哋 review 啊，梗係噶，梗係講啦嚇。 咁就其實第一單案咧就係呢個嗰個醫生啊。 嗯， 其實本身叫高明醫生啊，咁本身都唔係好講呢條友噶啦嚇。 嗯。 咁就其實係佢咧，就去試藥，咁就本身諗住俾嗰個一個 anti 咁啊食啦嚇，咁但係點知咧就俾另一個就係第一個死者啦嚇，咁啊食咗佢嗰個藥，咁但係因為嗰個醫生都唔知道呢只藥得唔得？同埋佢本身係諗住俾嗰個人食嘅，嗰個人就死㗎啦，咁但係嗰個人冇食到就俾咗 俾咗個，其實佢運咗落個包度，咁俾咗嗰個死者食，咁所以嗰個就領嘅嘢。咁同埋咧，佢就總之係因為一啲誤會嚇、之類啦，總之有 N 咁多誤會去巧合咁樣咁啦。咁之後嗰個醫生咧就劏咗佢肚，咁就攞走咗嗰啲內臟啊嗰啲，就等啲人查唔到係個醫生俾咗啲嘢佢食，領嘢咁樣，即係佢本來個諗法係咁嘅。咁总之就发生。 咁呢个发生喺边度嘅？发生英国噶。 唔系，呢个咪就系香港嘅第一单开膛手嗰单案咯。 哦，咁即系呢个都已经唔关英国嗰个事啦。 系啦系啦，基本上同英国嗰个完全冇关系嘅。 哦。 系啦。 咁样。 只不过系一个吓模仿犯，好似系模仿犯咁，但系其实亦都唔关事嘅。 嗯。 系啦。咁但係自從發生咗呢件事之後呢，咁其他嗰啲人呢就以為係真係有開膛手啦，咁就再去模仿開膛手去做呢啲嘢嚟轉移視線啊等等之類咁啦。即係例如之後第二單案呢，其實就係阿關一夫呢去開膛咗嗰個。 你講呢啲以上嘅人名呢，我哋冇睇過，唔知你講邊個，你講緊演員。 係。即係嗰個係咪？ 阿海啦， 管家啦嚇，係啦。咁佢就因為想救阿陳松伶出嚟，因為阿陳松伶出嗰個嗰陣時又俾人哋話佢係開膛手啦嘛，咁就混咗喺嗰個監倉度，係啦。咁咧阿關夫就見到有個妓女出咗事，咁就就係死，咁佢又靈機一觸。啊，唔係死咗啦嚇！佢講法係佢死咗啦。 唔係佢殺嘅。係 啦，唔係佢殺嘅。佢又見到嗰個人死咗，咁就救佢即係佢本身諗住救佢嘅。 又係好似俾人劏咗咁。 未冇，嚇只不過佢係靈機一觸，反正呢個人都死咗咯，咁樣咁啊嚇，借佢條屍用啦，咁樣咁佢咁嘅諗法啦，咁講啦嚇。咁就初初就 係冇擺設對似開膛手咩？咪、就有啦， 系咪？哦， 咪就系劏开佢。系， 咁佢就结果佢就劏咗佢条尸，咁就话第二。 咪就讲呢样嘢。 系啦。 咁就即系就好似可以证明到陈松伶唔系咁啊嘛。 系啦，咁但系呢度咧，佢临尾喺个 ending 嗰度咧，就有玩翻呢个问题，到底阿海系咪特登去杀呢个女人嚟救阿陈松伶嘅？因为咧，那个女人咧系跌落海死嘅。浸死嘅，咁阿海系谂住跳落去救佢，而总之系救唔到啦吓，咁正常即系阿海系识游水噶啦，系咪？咁但系喺个 N 嗰度咧，阿陈松伶咁佢又揭书，咁又讲到，我就话嗰、那个总之本书就系、是、又系讲话嗰个身边个点讲啊？福尔摩斯身边有个人就呃阿福尔摩斯，呃咗。到最嬲尾咧，即係呃到最嬲尾咁樣咁啦。咁然之後咧，又講阿海咧，就見到有人跳跌咗落水，唔識游水。咁啲人就話揾人救佢啦咁樣。咁阿海就話自己唔識游水。咁咧之後就影翻阿陳松伶覺得，點解佢會咁樣嘅咧？明明之前佢話落水救嗰、那個妓女嘅喎，咁樣咁就 end 啦。即係到底係咪阿海系呃佢嘅咧，咁样咁呢个就不得而知啦。即系佢做咗 咁。咁个唔系重点啫，咁你到底呢个戏个结局系咩啫？ 哦，个结局就系、是、其实咧系呢、這个阴司财啊，即系佢演员叫咩啊？我唔系好记得呢、這个吓。咁、就 咩人嚟噶？做乜噶？ 哦，咁佢都系呢、這个油麻地兩大黑幫之一嚇，戴眼鏡嗰、那個係啊，咁佢咧就係、是、算係成件事嘅幕後操手嚟嘅，因為咧佢就想整呢個鼠疫喺呢個油麻地嗰度，咁然之後咧就再自己有研發咗呢、這個解呢個鼠疫嗰啲解藥，咁就用個咁嘅方法嚟諗住發達嘅，咁所以佢就利用咗。個醫生海啊等等各路嘅人去搞咗一大堆嘢咁樣咁咯， 咁其他人都係基本上係受佢操控啊等等啊，咁總之佢係算係最大 boss 啊嚇，就係咁啦。咁啊，藝術家咧，即係嗰個點講啊，一個好似靚女嗰啲玉女角色咁樣嗰、那個咧，咁其實佢係雞嚟嘅，佢同基本上係差唔多全部嗰啲人都係有啲關係咁樣，咁佢都係 邊個嚟㗎？你邊個做㗎？你講嗰、那個？ 好識啲人名，我睇翻。 陳瑩嚟㗎嘛？你講嗰個係咪啊？ 係，應該係啦，係啦。 即成套戲都係個靚女啫，呢度。 咁對於我嚟講啊，唔係啦嚇。 嚇？仲有邊個咧？ 哦，咁我都覺得陳松你依家都仲好靚嘅。 哇，咁樣啊？哦，咁啊，陳偉都唔錯咁樣，係咯。 哦，咁呢套戲都影得佢唔錯，係。 系咯，你咁計咁，咁佢個角色唔係靚女啊嘛。 哦，咁係。 即係講角色啊，係。 係。咁啊。 即個靚女角色得呢個啫嘛。 係，冇錯冇錯。咁啊，陳瑩。 洗衫妹都唔係靚女角色啦，個角色。 係。當然佢本身我都唔覺得好。 本身佢係美女啊嘛，咁係咪嗰個啊？咁咪陳瑩咯。 係陳瑩，係。咁佢其實都。有殺過人嘅，咁就殺咗啊呢、這個林偉臣嘅，係亦都扮到、 啊、林偉臣都俾人懟啦嘛， 冇錯係啊。咁、哦、其實林偉臣都好奸嘅， 係咯壞人嚟喎應該。 係啦係啦，咁但係就佢、嗯、其實後尾嗰度咧，佢有少少亂嚟嘅，佢即係佢嘅角色啊，因為佢俾人哋揭穿咗佢係壞人嗰段時間咧。即係懷疑啦，初初係咁，但係佢直情喺呢個記者面前開槍咧，咁啊嚇，絕對係敗露曬啦嚇。咁、啊、其實我覺得佢嗰個位係有得救嘅，咁佢自己發神經咁冇計啦嚇。 嗯，係，咁到底係陳瑩個老公做咩會潛逃咗嘅咩事啊？有啲咩痛腳俾嗰班友捉住要咁又話要漏夜走又唔見咗咁耐咁做咩事？ 佢即係總之佢係真係身有屎嘅， 哦， 係啦、 哦， 我唔記得咗係好似同啲鴉片定咩鬼嘢咁有關之類。 即係就唔係殺人，係啲嘢。 嚇！我唔記得咗佢係搞啲咩啦。 咁之後佢最尾有冇翻翻嚟㗎？ 有，但係 有翻翻嚟㗎。 係啊，咁但係阿陳松伶都唔初就以為佢哦真係冇事翻翻嚟好正常咁，但係點知原來佢又。出去搞三搞四有成嘅，咁之後阿陳松伶都唔中意佢啦，咁就即係放棄咗爵士夫人呢個身份咁啦嚇。 哦。 係啊，咁就離開咗佢咁咯。 即係後屘佢冇得做翻有錢嘅。 可以咁講啦嚇，佢直情話佢翻去呢個香爐嗰度咁同班街坊一齊。共度患難咁啦，喺個鼠疫嗰段時間嚇，係啦。 咁啊，陳偉又冇特別嘅。 陳偉冇特別。 繼續做包租婆嘅啫。 嚇！咁係。 咁亦都成套戲都冇話佢識打嘅。 冇。咁係。 結果係唔識打嘅。 係啊，余榮啊慘啲啊，咁啊，不過佢都立咗唔少死亡 fat 咁死嘅嚇。 邊個啊？ 阿余榮啊，即係嗰個更練啊，打更佬嚇。咁啊，哦，咪就係、是，其實佢有少少喺後期係即係敗咗阿陳松伶師嗰個咯。 啊，唔知講咩？ 即係嗰個成日平時成日扮傻佬啊，嗰、那個啊，其他戲 冇睇啊，唔知啊。 哦 ，OK。 邊個啊？邊個啊？你講緊？ 狄德英咯，佢入面嘅角色叫。 做咩噶？ 我做更練咯，即係你當係啲平，即係點講？平民差佬咁嗰啲啦。 嗰個叫徐榮啊，大佬。 阿徐榮 ，OK。 啊，唔係咩？ 係啊。 係咯。你跟咗阿陳松伶啊，反而。 係。 點啊？學推理噶嘛？ 係，冇錯。 OK。 咁佢都算係咁噶啦嚇。 咁我洗衫妹咯，冇講嘅，講咁耐都。 哦，洗衫妹冇乜特別嘅。系啊，佢咪一味失憶，一味失憶咁咯。 冇嘅，即係唔重要嘅。 未知唔重要嘅，咁佢係用嚟揭發啊陳瑩 嗰、那個 喂大佬，你第一集出場啊，你搞到佢即係女主角咁噶？ 係啊，其實係啊。 但係跟住唔重要㗎，原來。 又唔算唔重要嘅，但係佢花咗好多篇幅咧講佢啊，即係啊。阿细三细三妹靓女同埋阿拉车仔佢嗰个三个关系嗰度又搞咗好大轮，咁系啊变得唔系咁重要。咁但系最嬲尾系经过，因为佢个细三妹失咗忆噶嘛，咁佢有写日记嘅，而呢个阿靓女咧就系、是、改过佢个日记，就后尾就俾阿陈松伶佢哋发现咗，哦原来佢改过佢日记，即系佢。有啲問題咁樣，咁就查到。 都唔緊要啦，你對我哋都冇睇嚟講啲故事都唔使咁 detail。咁個問題係呢套嘢到底真係有幾多推理成分啊？ 其實就唔，就算去到去到後尾嗰幾集咧， 冇啊嘛，係咪？ 嚇，聽唔到？ 幾乎係冇啊嘛，係咪？ 都可以咁講嘅， 即係都係啲嘢去到發生嗰陣就講俾觀眾聽嗰種啦，即係啲觀眾亦都唔得閒啫，同你推理啦，係咪？即係都係等你開股啦，咁即係咁啦，係咪？即係其實嚴格嚟講，就唔可以叫做推理劇啦，係咪？ 同埋好多即係點講啊？講咗太多佢哋嗰啲關係啊等等嗰啲，唉，咁你不如整多啲案俾人哋推理一下好過啦，真係。咁佢又大概又冇，一味就講。 我諗其實寫嗰啲人其實唔識推理嘅，所以佢唔會寫得到嘅應該。又或者可能佢哋開嗰陣諗住呢度係行推理劇，但係可能你啲高層可能覺得推理劇唔中意睇嘅，可能覺得啲觀眾，咁結果都變翻一啲師奶劇其實。咁唔係都唔會有魏晟 First Lady 改咗做福爾摩斯拉啦。 有人就話因為呢個係要上大陸嘅緣故嘅，咁我唔知道到底關唔關事啊。 咁點解改咗個劇名啊上到大陸呢？ 哦，咁叫福爾摩斯拉嘅話，至少個名唔會有問題啦嚇。咁我都覺得。 咁魏晟 First Lady 有咩問題 ？First Lady 啊， 有咩問題？ 這個我覺得不會在大陸出到的名字。 你覺得還是人覺得還是大陸覺得先？有什麼說法覺得是這樣先？ 那他們是這樣說，那我都不知道。 誰他們是誰來 的？哦，網上的人啦，當然是。 那他們覺得龍珠為什麼會改一首歌都是政治因素啦，我不覺得咯，OK？嗱，佢哋乜嘢都政治噶啦，系嘛？点解今日阴天？点解今日出太阳？点解打风？点解落雨？全部系政治啊嘛，系咪？即系点解打亲风都会落风球要翻工，都系政治嚟噶嘛？系咪？有咩唔系政治啫？嗰班人，我觉得有咩关系啊？即系魏晟 First Lady， 我唔觉得有咩关係。我觉得佢呢个系因为佢。佢今個劇原先設定嘅路線改咗啊，係因為嚇，今日改咗個劇路線，由呢個推理劇就改咗做呢啲咁嘅，都係一啲變翻一啲劇情故事算咯。咁你當然個劇名都改啊，係嘛？同我懷疑啊，佢原先個諗法係講一個就係一個咩有錢女人查案嗰種故仔嚟㗎。 嗯， 即富豪刑事嗰啲嚟噶，我覺得應該係。咁佢而家邊度係啊？佢就有錢咗一集啫嘛，跟住咪已經流落咗去個民間嗰啲咯。 就算流落民間嗰個都唔係咁大問題嘅。咁但係你冇集集有單案查下咁，或者幾集一單案真係查到嚇、啊、有個結果嘅，咁但係都冇咁係唔啱嗰樣嘢咯。 流落民間梗係問題啦，嗰、那個就係令到佢唔行到呢一個戲種嘅主要關鍵嚟㗎。即係你試下將嗰幾套 ，OK， 即係講佢係有錢小姐或者嗰幾套啊，即係森田公子做嗰度又好，你之後邊個話北川景子做嗰度都好，你試下第一集就變咗窮光蛋，你睇下仲做唔做嗰套劇出嚟啊？ 你放心，佢呢度叫佢做。叫佢係做咗窮光蛋啫，但係其實佢個身份啊， 嗰啲嘢係其實冇乜點變嘅，即係只不過 佢仲好多錢嘅。 佢冇好多錢，佢亦都冇用錢去解決問題，但係佢嘅不論佢嘅裝扮啊等等咧，都好似冇乜點變到嘅。 咁佢都冇咗黑執事嘅喺隔離幫佢打啦，係咪？ 哦，唔係喎，有喎、 啊。邊個咧？ 阿海咯，阿海係。 阿海有黑執事咩？ 係。 即係佢仲著翻嗰啲衫嘅。 佢係直情佢。咁佢本身係俾人炒咗啦，係咪？咁應該唔會著嗰套衫啦。但係就係阿陳松伶落咗香爐嗰度之後，佢嚇、啊、想阿陳松伶振作，佢著翻嗰套執事衫，佢做翻佢執事嘅直情。 嗯，唔知啊，總之我覺得好古怪嘅套嘢。誒，總之我哋都冇睇啦。OK， 咁大家有興趣啊，揾埋睇啦。咁啊做曬啦。咁你中意飛邊集就邊集啊，係咯。 咁當然，我覺得 我哋睇咗頭一集 呢套以嚇、TVB 嘅製作嚟講，今年都算係咁啦嚇。咁啊，睇下到底接嚇、接佢呢套嗰套嚇得唔得啦嚇？ 唔、主要係啊，佢播嘅其他劇都係大陸劇，大陸有份嘅劇，而令到啲觀眾唔中意睇啊。 嗯， 即係一大陸就唔中意噶啦，佢哋咪包括嚟緊嗰套鐵探，其實都係合拍嘅啫。雖然你有啊，話英雄有剩咁就點啫，係咪？咁、但係我覺得佢哋都未必會有興趣咯。你一總之你一合拍就唔得㗎啦，係一合拍或者直情大陸劇啲人係咪？阿馬仔話㗎嘛，係咪？ 有一部分人係咁啊， 但係我暫時睇呢套鐵探又唔覺得佢有咩嘢喎，佢仲嚇講到至少我睇廣告啦嚇。哇！佢都整到佢好似寒戰嚇、電視版咁喎，搞到 唔係大陸合拍嘅咩？ 哦，咁我唔知喎。 唔係講佢套戲本身好唔好睇啊，係講啲人因為大陸佢就唔睇啊，同《流浪地球》一樣啫嘛。 嗯，但我又冇聽到有咁講喎，暫時。 咁以往嗰啲係咁咯，同你講。 係。 咪做咗啦咩？鐵探。 未。 系咧，你睇咗先啦，你睇下上一位有冇人睇，有冇人讲啫，系、 oh. 咯，嗯，之前嗰啲大陆剧啊，佢哋都唔睇啦， 系， 总一话大陆剧，佢又唔睇啊，好多人真系好抗拒嘅，咪又系政治正确啫嘛， 嗯， 冇得讲噶呢样嘢系一个而家嘅一个现实，系嘛，你啲观众系咁盲塞，你冇办法，系咯， 全球都系咁咯， 嗯，咪因为你无线啊，得翻一套嘢有人睇啫嘛。系边套啊，马仔？ 系咪开心速递？ 系啊，仲系有 noise 嘅，仲系你会追住嗰啲剧情喺度讲嘅吓。你话咩啊？黎比德喺度唱 rap 啊？ 系 嘛？系咯。你话之前个大小姐扮春丽系嘛？ 有。 跟住最犀利系嗰个倒垃圾嗰个叫咩话？ 咪伊莎贝拉啊？ 系啊，叫咩话？佢咩叫乜鬼？群姐系啦。 哦。系啦，同阿 Bobby 啊。 嗯。咁而家話搞到咧，遲啲嗰個歐陽波比啊，即係歐陽震華，即係應該係會，唔係佢應該就一定會客串，但係拆串完，如果啲人中意咧，佢就會長住啊，話， 哦， 係啊，係啊，咁你諗下幾勁啊，係 ，OK， 咁啊，不如拍多啲呢只咪算數咯，即係拍翻呢個類型咧，呢種路線咪算數咯，係咯，嗯。咁老實啦，我近排有機會啊，睇翻一集嘅香港八幾，我唔記得八幾嚟，好似八一嘅啦，即係好舊啊，唔係八四添啊，真係好早期。即係當然嗰班人啊，掹到飛起啦，係嘛？裏邊嘅康仔後生仔仲好多頭髮嘅， 仲康仔嗰時 啫。康仔嚇，斌仔真係後生仔嗰時啊，未死啊，梗係係嘛？係咯，咁啊順手都唔係好老嘅啫，你嗰時睇。即係嗰時睇係覺得好老，阿婆你嗰啲阿嬸，你一睇唔係好老嘅啫，係啊，嗱雖然嗰啲嘢製作好簡單，好似好咩，但係你睇到嗰班人演出啊嗰樣嘢，係帶到戲嘅，係啊係啊，咁當時亦都諷刺到時弊，即係佢係好似十八師座咁講翻嘅嗰啲，即係比較啲新聞嗰啲嘢，係 啊， 因為冇嘅，因為無線製作唔到呢啲嘅，係啊。冇辦法，你都冇咗嗰時啲咁嘅演員， 冇办法嘅啦，系咯。以前啲嘢 production 就低嘅，但系啲人啲演出質素高啊，系啊。你而家根本由劇本到演出都唔得嘅，你一味係哇啲拍攝咪勁咯，取景咪勁咯，即係去曬 production 咗咯，係啊。但係啲人冇料到咯，冇意思。係啊，演出有爭啲啊，編劇有爭啲係嘛啊？就算啲編劇其實唔係流㗎，你話到佢俾啲高層攣住，唔得啊，唔做得呢個睇圖啊，同我改做咁樣咁咪好嗌啲人都變垃圾，係嘛？改到變垃圾，係啊。咁 anyway 啦，咁啊嚇，繼續睇 ，OK， 咁啊都我都冇放棄香港嘅電視嘅，因為第時可能你出嚟電影嘅人都係呢啲嘅啫嘛， 係啊， 你冇呢、這個即係冇咗呢個訓練嘅地方，你都冇將來嘅電影人啦， 係、 啊。喂，我講完未？ 好，講完。 好。